白眼，我前面看到了鬼。 安宗握紧了杯子，防止自己的手颤抖，话在喉头滚了几番才出口。安宗觉得自己很窝囊，前不久还拍着胸脯说不怕，现在连说话都带着哭腔。但是这样的事情太离谱了，也怪不得他那么惊慌失措。白毅没有嘲笑他，只安静地看着他问道， 哦，什么样子的？ 他抬头看着白毅，清冽的眼神似乎让他又镇定了些许。安宗喝了口水，舔舔嘴唇，把晚上看到的事情告诉了白毅。白毅沉默了半天，拍了拍安宗的肩膀说， 应该是遇到做头七的回魂了，今天也是他的回魂夜。 回魂夜？ 没错，就是一般过世的人会在死后的第七天回去，一是最后看一眼自己的亲人，二也是为了拿走属于自己的东西，还自己欠下的债，与这个世界做一个彻底的了断。但是他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过了回魂夜，他们就必须要走，去他们该去的地方。 安宗点了点头，看着杯子里的茶叶慢慢展开，他喃喃地说道， 果然是鬼多。 他想到什么事情，抬起头看向白衣手。 哦，对了，如果不是衣服口袋里的赤豆，也许我没那么幸运能跑掉。他刚才过来的时候，我看到丢在地上的赤豆，朝他丢过去，才算捡回小命。 白毅低头轻笑着，没有回话。安宗突然想起什么来，定定地看着他。 等等，衣服是你在我出门的时候你借我的，你知道今晚是鬼洞，所以才在里面放了赤豆的吧？ 他脑子马上就联想到白毅为了保护自己而在衣服口袋里塞了这几粒保命的赤豆。白毅一脸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表情。 我可不知道你会碰上什么，至于赤豆，上次下汤圆的时候，那几个夹剩的豆沙汤圆不是全扔桌上了吗？我那天穿的就是这件衣服，这几个豆子大概是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沾到的。 说完他站起来坐回自己的椅子上继续看书，想了想又回头看安宗一眼。 没事，你去洗澡睡觉吧，看你一头的汗和一身的泥。 安宗见他不承认，也没有精神去追问了，还是早早洗了睡吧，于是就胡乱地点头答应。洗了个热水澡，身体放松下来，安宗感觉已经没有前面那么惊恐了，于是准备上床睡觉。白毅此时却问道， 你真的觉得那个人是要伤害你吗？ 安宗愣了一下，因为的确那个怪人没有做出实际伤害他的事情，但是他本身就足够恐怖了，所以自己才会如此惊慌。安宗纳闷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难道他不是想抓我走？ 谁知道，因为他已经被你驱走了。 翌日，安宗路过昨天晚上走过的那条小道，太阳照射在路上暖和许多，在那里的一个民房门口堆放着许多花圈。透过房门，可以看到灵堂的中央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笑得僵硬，穿着黑灰色的大衣，衣服很旧皱巴巴的，头发有些斑白。安宗不禁回想起昨晚白毅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真的觉得那个人是要伤害你吗？ 清明雕刺骨头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鬼话连篇》，作者青秋，来月文化制作出品，演播若离、八千里路、蝎子来来，后期制作山匪。 已经是入春了，可是三月的天气依然是寒得刺骨，窗外的树杈上已经有了指甲尖大小的嫩芽，却被冰冷的空气冻得瑟瑟发抖。 倒春寒，寒过三九天。 外加阴冷的细雨，完全没有初春的喜悦，反而到处透着刺骨的阴寒与萧瑟。在这样的季节里，还不得不早起上课，真是悲哀。安宗是一个不喜欢早起的人，但是今天有节美术课给安排在了早上第一节，所以他只能老大不情愿地忍受着刺骨的寒气从被窝里爬出来。学校的门口周围有很多卖早点的店，李老头的包子铺就是其中一个，生意还很不错。安宗的每天早饭都是那里解决的。他像往常一样买几个包子，一边吃一边赶路。没办法，起来的实在太晚了。如果不是白毅提醒，今天是教导处视察的话，估计安宗还能再来一时半刻。因为回魂夜这件事，他和白毅的关系一下子变得更加融洽。先不谈白毅这个人的个性，单就白毅间接的救了自己这条命这件事，他也不可能臭着脸对白毅。而且安宗发现，白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你和他真心相处，他就会很替你着想，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融，也会想办法照顾你，真算的是值得一交的朋友。就拿今天早上来说，他还记得喊自己起床，这一点就很厚道了，遇上不爱管闲事儿的，才懒得管你睡到几点呢。安宗看了看手表，咬着包子赶紧的往学校冲。就在这个时候，卖包子的李老头那双枯瘦的手紧紧拉住安宗，还往他袋子里又塞了两个大肉包子。安宗一看也莫名了起来。 李大爷，您这是干嘛呀？ 李老头一脸古怪的左右看看，确定没别人，开口说： 安老师，能可以帮我求白老师帮忙吗？我孙女一直说白老师厉害的嘞，但是我和他不熟悉，倒是能一直来照顾我生意，能帮我喊一喊他。 老头说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安宗琢磨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是要自己帮他求白毅帮忙，这才白塞了俩大肉馒头给他。李老头的孙女也是这个学校初二的学生，知道白毅这个人也不奇怪。 他找白毅要干什么？让他帮他孙女补习。 安宗纳闷，于是他问道： 大爷，您是想让白老师帮您家孙女开小灶？ 老头神经质地摆了摆手，把脑袋凑得更加近了，压低了声音说： 我孙女估计是被鬼给缠上了。 安宗顿时一愣，感觉他说的话有些离谱，不想让人听见他和一个老头在扯些没谱的事儿，所以安宗也像老头一样压低了声音问道： 鬼？ 对呀。 老头点了点头，把他拽进包子铺的里屋，